好，拉倒。我们来看第二单元第十一页，有大家看的募集发行的私募。这边要讨论是发行市场的问题，就是我们上次一开始讲到那个图里面嘛，还是第一个前半段发行市场那一部分。那发行市场这部分呢，第一个我们上次在第22条的时候提到说，有价证券的募集跟发行啊，非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不得为之嘛。所以标的是有价证券的，那行为是募集和发行。那什么是募集，什么是发行的，证交法上的定义。所以我们来看第七条，募集的定义。第七条呢，它的一项和二项讲不同的事情，所以一项二项把它分清楚。一项讲的是募集，二项讲的是私募，这个我们上次有看过吧。那募集是说呢，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前或发行公司在发行之前，对非特定人公开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那个主体啊，先不要管它，就是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前或发行公司在发行之前，这个先不要管它，因为这个观念呢是观念是比较有问题的。重点我们看后面去，就是这个法条重点是说，对非特定人公开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这个行为叫募集啊、哦，这个行为叫募集。但是因为法条一下定义哈、哦，法上讲定义说，募集主体是谁？发起人。在公司成立之前做的，发行公司在发行之前做的做什么事？对非特定公开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嘛？所以行为主体是这两个人。那我们来看下这个行为主体的部分。行为主体的部分把它分成说，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前还有发行公司嘛，这两个、啊。那发起人呢，在公司法规定之下，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那个原始股东，那个创设公司的人叫发起人。那我们都知道设立公司的方法，所谓的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两种、啊。那发起设立呢，是发钱之前认足应该招募的股份嘛，对不对？募集设立呢，是发钱不认足第一次应发钱的股份，那其余的部分向外招募的行为，有没有印象？公司法里面啊，发起设立在131条，那募集设立在132条以下了。好，所以呢，如果是依照公司法规定进行募集设立的话，就是依照公司法132条以下为募集设立的行为的话，那就是一个发起，就是一个发起人的行为。啊，那个发行人的行为啊、哦，发行人的行为，我们有说过说募集设立是一个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的方式来设立公司嘛，所以要做募集设立的话，要连接到证交法第22条第一项，要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后才可以这么做。再来往下看，那还有提到说发行公司发行前，那所谓的发行公司是指公司设立之后啊、哦，公司设立之后，所以呢，这边的那个行为主体的部分啊，它写募集设立的发起是指在公司设立前。在筹设阶段的那个过程当中，那发行公司是指什么？公司设立之后，所以你可以这样想哦，就是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前这句话是指公司筹设公司筹备过程中啊，在公司筹备过程中，在公司设立之前，那后面那一段叫做发行公司在发行后，你这个可以把它写，那在发行前，你可以把它记载为，就是把它附注说这个是增资的情形。就是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前，这个指设立公司的情形，就是公司筹设这个阶段当中。那 后面提到说，发行公司发行前，这个发行公司指增资的时候，公司增资的时候。好，所以我们看下面那个行为主体的部分的说明啊。第一点说，募集发行有价证券的公司啊。是指说依公司法规定发行新股，那依公司法规定发行新股就是指增资嘛。那后面第二点说，依公司法132条采募集设立，就只是公司设立的阶段。所以我们的法条在第七条这边提到说，谁做了行为叫募集，谁行为主体就两个人嘛，对不对？一个是采募集设立的发起人嘛，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发行公司嘛。所以呢，它的过程是这样，今天假设。第一个情况就是，例如说 A、B、C， 他们三个人以募集设立之方式，募集设立，设立甲股份有限公司，那发钱是谁？发钱是谁 ？A、B、C 嘛，对不对？发行人是谁 ？A、B、C 为发行人。这很好理解，因为这个阶段甲公司设立有没有在招募资金的过程，甲公司设立有没有？还没啊。是募集设立是说 ABC 对外招募资金完毕之后开完创立会，公司才会成立嘛，对不对？ 所以在 ABC 出来招募资金的阶段，甲公司还没有成立，所以那以谁为主体出来招募资金？以 ABC 出来招募资金，所以谁要去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 ABC 要去跟主管机关申报生效嘛，那叫法二十二条，对不对？第二阶段是甲公司成立之后，要增资发行新股，这个时候谁是发行人？甲公司是发行人，因为这时候公司已经存在了嘛，就不用再 ABC 了。而且发起人呢，在公司设立之后，他们的地位就消灭，所以这时候甲公司是发行人。好，来，所以你看第五条。第五条说，行为主体呢是指募集设立的发起人跟发行公司，那这两个行为主体呢，就是第五条所称的发行人。你看提到说，募集还有发行有价证券公司，还有募集有价证券的发起人。但这个做法就是这样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是法条定，那法条这样定，它观念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叫募集？募集我们在定义上应该是指像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这个行为叫募集。那什么叫不特定多数？什么叫做像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有人就说，对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你跟不特定的多数人把钱收到你手上，就是你站在你这个定点上，钱如雪片般飞来那种感觉。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啊，卖书就是这种感觉，书写好嘛，印刷，对不对？就我自己这样有算过，就躺在家里钱回来啊。可是我们辛苦在前面嘛，那这种感觉是什么？对不特定多数人去出售我的书啊，这样可以理解吗？一样道理啊。那你说，那这样如果我对满十八岁才能买，未满十八岁不得购买，然后封装封起来，如果是写这样的书呢？这样是不是对不特定多数人出售？还是因为你的不特定多数人是限于十八岁以上，还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呢？这等一下我们会去解释啊，什么叫特定，什么叫不特定的概念。那另外道理是，那我去找钱，钱会这样如雪片般飞来吗？会啊。如果今天我是打一个广告出来，跟社会上的大众讲说，你想认购本公司股份了，你就来认。所以这个广告放出去，会不会开始有关心的询问电话啦？有人开始来问说，我可以认吗？我可以认吗？我可以认吗？你公司状况怎么样？就会。那这样的话，钱就会进来吗？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就是像不特定多数人账户之间的定义是这样吗？那你再想一想。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还没有别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是像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的？在公司的设立阶段，我就像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说，我要开一家公司，资本要5亿，我自己只有3亿，我还缺2亿，谁愿意出资这2亿？然后我就跟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这是一个方法。那第二个方法呢？公司成立之后说，我现在公司成立了，我要去建厂，但是我缺3亿的资金，有谁愿意出资3亿的资金？我又跟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那还有什么情况？还有情形是，我手上有价值3亿的股票，我想把它卖掉。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鸿海的股票价值3亿，我想把它卖掉。那我怎么卖掉这3亿的股票？我可能找到一个很有钱的金主说，来，这批股票3亿卖你。他说好，这是一种交易方式，对不对？第二种呢，我可能到集中交易市场里面去，鸿海是上市公司嘛，我到集中交易市场里面去，可能每天这样一定几百张、几千张这样慢慢卖，也是可以卖掉啊。第三种呢？我可不可以出来登一个广告，跟不特定多数人说，我想卖鸿海的股票，谁想买就来跟我买，这是第三种方法。所以如果说当我登一个广告，跟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讲说，我手上有价值鸿海的股票，我手上有价值3亿的鸿海股票，想买的就来找我，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像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这样也算是啊，因为我广告放出去之后，我人坐在家里就开始会有询问电话说，你要卖鸿海股票是不是？你要卖多少钱？我有说好，那钱不就像雪片般飞来吗？这样可以理解吗？可是我刚刚讲这第三种方式是指向不特定的多，向不特定多数人出售哦。向不特定多数人出售有价证券，跟左边这两个情况怎么不一样？ 你说那左边的两个情况不是一样是发钱印股票出来卖给大家，一样是公司印股票出来卖给大家吗？不一样，左边那两种情况跟右边这个情况是有差异性，想一想差在哪里。先不要管主体，行为本身就有差异，那个差异差在左边是公司印股票卖给大家，这种说法是我们口语上的说法，而在法律上它叫原始取得啊，对不对？然后右边这个呢，右边这边的买家是原始取得吗？不是啊，它是寄售取得啊。所以这边呢我们会用出售，那边呢我们就用什么发行股票，这样可以理解吗？什么叫发行股票？我是有发行权的人啊，我是一个发起人啊，我是发行公司啊，我有发行权啊，我有权利，我有那个资格把股票印出来给大家，那是我在发行股票，对不对？可是你看这边，例如说有一个乙，这个乙向不特定，向不特定多数人出售甲的有价证券。假设这个有价证券是甲股好了，有一个乙呢，向不特定多数人出售甲股，乙有没有资格印制甲股？没有啊，对不对？甲股不是乙的吗？不是乙能够印的东西吗？这样听得懂意思吗？例如说新台币谁发行的？中华民国政府发行的吗？那我拿新台币去使用，可以说我在发行新台币吗？不能这样讲，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左边这个是原始取得嘛，左边那个后手是原始取得，右边这个后手是寄售取得嘛，对不对？好，那你想一想，我们的第五条发行人里面有没有乙？没有啊，第五条发行就两个人嘛，对不对？募集设立的发行跟发行公司两个人嘛。那现在如果是乙，如果是乙，他想要出售甲公司的股票，然后他向不特定多数人去放布这个讯息，那这样他有没有在第七条里面？没有，他不在第七条里面。第七条只讲了两个人，就是第五条那两个人，那两个人叫发行人嘛。那乙的行为呢？请问乙的行为站在一般投资大众立场，跟甲的行为和 A 的 B、C 的行为有什么不一样？站在一般投资大众立场哦，乙的行为和 A、B、C 的行为还有甲的行为根本就都是一样的嘛。那为什么左边那边 A、B、C 跟甲第七条有管制嘛，右边这边乙第七条没有管制啊？看不到，对不对？第七条看不到乙嘛，所以呢，学者就说了。明明对于投资大众来说都是一样的事情，增加法律法目的保障投资嘛。对投资大众来说，只要有人出来向公众招募资金，我们就要管制这个行为啊。那明明对投资大众来说，不管是甲也好 ABC 也好跟乙也好，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都是有一个人在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嘛。那为什么我们的法条第七条关于募集的定义只定义了左边这两个，然后第五条关于发行人的定义也只定义了左边这两个，可是我们却没有去定义右边这个人的行为？来说我们看一下第十一页下面这里，第十一页中间，中间这个评析这边提到说，上开募集跟发行人的规定都是以行为主体做定义基准，太过于狭隘，例如说无法涵盖对不特定出售有价证券的人。那刘老师意思就是说，其实重点在谁做这件事，应该说重点不在谁做这件事，重点是这件事情本身需要被保护了。那这件事情是谁？不是那个行为本身的，是行为对象需要被保护。行为对象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不特定的人嘛，我们这些一般老百姓嘛。所以如果说今天有一家新设立的公司在筹设阶段，跟我们这些一般老百姓讲说，你们来认股了，我们公司前景很好啊，我们就可能呆呆的被他骗，对不对？拿钱出来认股，他公司发起的股份，就是在最上面这个阶段，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发起人嘛。第二个是这家公司成立了之后，他觉得钱骗的还不够，想要骗第二次，他又发行新股增资，又跟我们这些不特定多数人讲说，我们公司前景又很好，有什么样的建厂计划，所以大家再把钱掏出来了，那我们又被他骗一次嘛，那就是甲公司骗我嘛，对不对？结果呢，有个大股东呢，甲公司有个大股东乙呢，手上有很多甲股啊，那手上很多甲股呢，他现在觉得发现啊，他被骗了，他想要把他被骗的这个不利益呢转嫁给社会上一般投资大众，所以乙又出来讲说，甲公司的前景多好有多好啊，只是因为我现在很急需要钱哦，所以我不得已迫于无奈才把什么，才把甲公司的股票拿出来卖掉。那投资大众会被乙骗，也一样会被乙骗啊。所以投资大众有可能被这三个人骗嘛，被这三组人马骗，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第七条和第五条只讲了左边这两组人马，没有讲到右边这个乙嘛。所以刘老师的意思是说，重点不是谁做，重点是那个行为本身是什么。 如果这个行为本身是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不管是发起人 ABC 做的，不管是发行公司甲做的，还是甲公司的股东乙做的，根本就都是一样的事情，对投资人来讲都是一样，所以都应该被管制了。所以刘老师认为呢，在修法建议上他应该认为要修成下面这样。第一个，他把募集修掉，把第七条募集改成对非特定公开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就这样就好了，不用管谁做嘛，只要是做了这件事情就好了，它不是一个身份犯的概念，对不对？它就是一个行为嘛，这个行为被管制嘛。再往下看，他又把发行人的定义也改掉，就是募集发行有价证券的人，只要是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募集发行有价证券的人就是发行人，不一定限于那个印股票的那一个。如果在目前发行人的定义，他就是把它限于印股票的那一个，就是左边的 ABC 嘛，公司筹设之前呢，公司筹设过程当中出来印股票换钞票那一个，对不对？公司设立之后的甲公司呢，就是印股票换钞票那一个嘛。所以我们现行法第五条对于发行人的定义就是指印股票的那一个嘛。右边这个乙呢，他没有印股票啊，他只是把他手上股票拿出来卖，我们的第五条就没有说乙是发行人嘛。所以刘老师认为说这样讲没有意义的，他说重点不是有没有去做印股票这个动作，重点是什么？有没有拿股票这个标的出来跟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只要有拿股票这个标的出来跟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拿有价证券这个标的出来跟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那这个家伙就叫发行人。所以他把主体都拿掉，所以在刘老师的概念之下，发行人是指募集发行有价证券的人，谁都可以，谁都可以是。然后募集是指对非特定公开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这个行为谁都有可能会做。想了解刘老师的想法，这样应该是比较正确一点。好，然后你再往下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因为证交法呢，但定义在很多地方定得很死，定得很死之后，解释证交法就会很多困难。那这些问题的产生，往往都是因为法条本身定义没定好。例如说，我们下面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他说呢 ，A 在认购甲公司股份、甲公司的股票五万股之后，在网络上公开出售，他是不是属于证交法中所规范的发行人？来去套一下法条，发行人定义在哪一条？第五条，对不对？第五条，第五条往上看就有了。本法所称的发行人为募集发行有价证券的公司或募集有价证券的发起人。请问 A 是发起人吗？不是嘛？因为现在不是公司筹设阶段，发起人这个身份只有公司筹设阶段它才会存在吗？好，那 A 是发行公司吗？不是，对不对？这是甲公司的股票，所以是甲才是发行公司吗？所以 A 就不是发行人。这样可以理解吗？那 A 不是发行人， A 做的行为是不是募集？就不会是募集，因为募集的定义在哪里？来，最上面第七条，发起人在公司成立之前或发行公司在发行之前对非特定公开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嘛，对不对？所以 A 呢也不在，也他所做的行为也不是募集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去看一下第二十二条，你再看他一次。二十二条说有价证券募集发行除外规定跳过，非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不得为之吗？请问第一个问题是你去看一下二十二条，过滤一下这个题目。这个 A 他想要出，他公开出售的标的是不是有价证券？甲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公开发行公司的，那这样他出售了有价证券是不是？那出售的标的是不是有价证券？依然是，对不对？依然是嘛，因为证交法第四条有说啊，证交法所称的什么？公司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嘛？证交法第六条第一项有说嘛？证交法所称的有价证券是指什么？公司股票嘛？它并没有说公开发行公司的股票嘛？所以这个 A 呢，在认购甲公司的股份之后，这个、甲公司的股份呢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它这个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嘛？所以这样自然就是什么？就是第六条的有价证券，没有问题。那这样放到二十二条去，二十二条说有价证券嘛，那符合第六条的要件了，对不对？的募集跟发行，那请问现在 A 做的行为是募集吗？不是嘛，就不是募集嘛。为什么不是募集？虽然是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没有错，可是 A 呢不在募集所规范的行为主体里面，它不是第五条所称的发行人，它不在第七条规定的范围里面嘛。所以 A 不在二十二条里面啊，它不在二十二条第一项里面，应该这样讲 ，A 不在二十二条第一项里面。可是明明 A 的行为是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需不需要被管制？应该是要，对不对？但是他却又偏偏不在二十二条第一项里面，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定了一个二十二条第三项。那往下看一下二十二条第三项， 三教法第二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说，第一项规定呢、于出售所持有之公司股票、公司债券或有价证券的债款缴纳凭证表明其权利的证书、新股认购权利证书、新股权利证书的公开招募者准用之。也就是因为这个行为本身不是二十二条第三项、二十二条第一项所规范的行为，所以他另外去定了一个二十二条第三项出来，让他去准用二十二条第一项。所以你看二十二条第三项呢，他这边写的是出售所持有之公司股票，所以你可以把出售化起来。那二十二条第三项这个条文呢，一般在学理上把它称为再次发行。好，把它称为再次发行。为什么叫再次发行呢？因为你看这看左边这边，我们上次不是讲了两个市场吗？左边这个叫什么市场？发行市场，对不对？右边那个叫什么市场？流通市场嘛。左边这边是甲，是 A 也是 A B C 也好，甲也好，把股票创新出来、新印出来，卖给不特定多数人嘛。右边是甲公司的股东乙，他把他手上的股票卖给别人，那不就流通的概念吗？还记得发行市场跟流通市场差别吗？发行市场是新的嘛，对不对？是新的嘛。流通市场是把股票转手让给他人嘛。所以左边那边呢，我们会把它称为初次发行，因为这是第一次嘛。这样可以理解吗？初次发行，右边那边呢就叫再次发行。这样 OK 吗？好，左边这边呢，我们会把它作为。如果就承销有股票角度来讲，我们说这个叫新股承销啊。为什么叫新股承销啊？印出来股票是新的嘛？左边这里买到股票是第一手嘛，就新的嘛，对不对？那这样顾名思义，你就知道右边又叫什么了。左边是初次发行新股承销，右边呢再次发行，然后什么承销？老股承销。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啊，什么叫老股？啊，老股就是老的股啊。其实严格来说它不是老股，我觉得左边叫新股承销，右边应该叫旧股承销，就旧的啊，左边是新发行，右边这是旧的，已经有的啊，二手的啊。但是实务上习惯讲它叫老股承销了，这样可理解吗？好，所以这个词把它记起来，因为有时候有人会用这样的词来讲。那刘老师的意思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把发行，如果我们把募集的定义定广一点，把募集的定义呢，把行为主体拿掉，我们不需要把发行的定义呢，也把行为主体拿掉。如果今天我们在募集的这个定义上，第七条第一项这个定义上，把行为主体拿掉，在那个发行人的定义上，在第五条里面把行为主体拿掉，那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定一个二十二条第三项去准用二十二条第一项。因为如果我们把第五条跟第七条的行为主体都拿掉，黑板上这三种情况都可以被第五条和第七条涵盖进去，对不对？那募集的范围既然被扩大了，那二十二条第三项就不需要存在。你看，听得懂意思吗？好，所以呢，刘老师认为我们就是因为第五条跟第七条把那个募集和发行人定义定得太狭隘之后，无法涵盖右边这个再次发行。所以我们才需要另外再去定一个二十二条第三项，去准用二十二条第一项。那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了。那如果把第五条和第七条的行为主体都拿掉，那第五条跟第七条就能够涵盖黑板上这三种情况，对不对？那这样二十二条第三项就不需要存在，我们就不需要用一个二十二条第三项去准用二十二条第一项。这样听懂吗？这观念要记好哦。因为前面就讲观念，后面就讲技术性的条文，所以这些观念你要把它掌握清楚。好，再讲一次，那什么叫发行，怎么叫募集啊？就记得，不用想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募集就是分两个层次去探讨，第一个探讨是概念上就指向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就叫募集，概念上。那法律上呢？第二个层次是法律上募集的定义在哪里？第七条是限于两个人做这种事情，哪两个人？ 财募集设立的发起人嘛，还有呢，公司成立后的发行公司，在法律上限于这两个。那概念上有三种啊，法律上只有两个啊，对不对？那被遗漏掉那一个就是黑板右边这一个，对不特定多数人出售有价证券的人，那要怎么办呢？另外定二十二条第三项去准用二十二条第一项，画蛇添足的做法嘛，把定义定好，后面就不用麻烦。好，我们看第十二页上面，接下来我们来看它招募的对象。第七条就提到所谓的募集是指对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嘛？那什么叫不特定的多数人？什么叫不特定嘛？什么叫非特定人嘛？不特定多数人，非特定人，什么叫非特定人？第一个，非特定的感觉就是没有特定，对不对？那请问我们一般所称的特定是什么意思？我们民法学种类物啊，学特定物嘛，那种类物跟特定物总是有个区分的标准，对不对？那其实严格来说，我个人认为，如果就是乱玩而已，就逻辑概念上来看，应该没有种类物这种东西啊，每一个物都是特定物啊。例如说水果，我们常讲苹果就种类物，对不对？苹果每一颗长一样吗？我喜欢这个角度的苹果，它圆得很漂亮，这个甜度刚刚好，这个圆这个角再加这个地，它就是特定物啊。为什么要讲种类物呢？我大学的时候问过民法老师这个问题，我既然没有一样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为什么会有种类物？例如说我们讲说不会啊，怎么会没有一样手表啊手机啊都一样吗？会不会有稍微些许的差异？如果它有些许的差异，它就应该是特定物啦、啊、就不是种类物啊。然后就民法讲的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他讲了一个我可以理解的说法，就是功能。对我们来说，买东西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接受认为是差不多等级的品质啊。我买东西，就是说买手表目的什么？看时间嘛。它标示的功能有了，每只这几只手表品牌、价位，然后外观都差不多的话，我们就把它认定为是种类物。所以我们在分种类物跟特定物的时候，不是用它是不是真的逻辑上，或是那个计算上，或是机械上完全一模一样去定义它，不是啊。我们是用我们的需求去定义种类物跟特定物、啊。我就好，这样我可以理解。所以解释法律有时候不是完全去看那个跟现实生活是否完全相当啊，就是功能性的解释方法。那交法特别是这样，那我们的法定这个法条的功能在哪里？就用这个功能去解释它。你用这个角度去想哦，那什么叫非特定的？什么叫特定的？特定跟非特定这个在刑法讲过了，对不对？刑法有这种观念嘛？那请问特定跟非特定的区分标准是什么？不用管这个文字上的逻辑意义是怎么样，去想看证交法为什么要去定特定跟非特定？二十二条讲吗？还是二十二条第一项？这个条文是重点。二十二条第一项说什么？为什么做募集行为要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立法理由是什么？保障投资嘛，对不对？让主管机关可以去做一个事前的把关嘛。好啦，所以我们在解释第七条募集的时候，募集说向非特定人公开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向非特定人招募资金呢、啊？那这个行为二十二条第一项说要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后为之啊。所以主管机关的存在意义就是，当有人对非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的时候，主管机关就说我来把关嘛，对不对？好，那主管机关说我来把关的时候，他要先定义对谁做事要我来把关嘛。法条说啊，对非特定人做这样的事情，主管机关你要来把关啊。那这样非特定人的定义标准是什么？有被把关的需要，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这个非特定本身很强，他面对这样的一个资金上的诱惑，他没有被把关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把这个人解释为是非特定人了。如果这个人很弱，他有被保护的必要，纵然他只有一个人，面对这样的诱惑，我们还是要把他解释为是非特定人。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这边我们在解释在定义什么叫非特定人的时候啊，第一个跟人数没有关系，跟人数没有关系，它是跟什么有关？保护的必要性有关系。只要这个面对投资诱惑的人，他有被保护的必要，我们就会把这个家伙解释为是非特定人。只要这个面对投资诱惑的人，他没有被保护的必要，我们就不会把他解释为非特定人。那请问投资是一种诱惑，这个你可以想象吗？所有的诱惑都是存在于你想要获得更多利益，你想要得到某一个利益。仔细想一想，不管是金钱的诱惑啦，学业的诱惑啦，情感的诱惑啦，还是任何各式各样的诱惑，他其实你面对一个无欲无求的人啊，例如说我们那些念经的和尚们，空，对不对？他一直在空这样嘛、啊， 就敲就空嘛，他什么都空的时候，你说奶奶去讲什么，奶奶去做什么，可以多赚点钱哦，那就是讲钱乃身外之物，对不对？你跟他讲说，那你再去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结识更多的人哦，他也跟你讲，人也是身外之物啊，就是万事万物皆如浮萍浮沉嘛，终归于土啊。那如果他跟你讲这些，你就觉得那我什么东西可以诱惑你？就跟他说啊，你要去做什么可以宣扬你们的佛法？他如果跟你讲说佛法也是身外之物，那这样你就觉得，然后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诱惑你？没有，因为他什么都身外之物，他在修他自己嘛，这样他就无欲无求了。那面对这样的人呢，法律需要保护他？不需要，根本不会被诱惑，因为他什么都身外之物。可是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是，他会被诱惑了，一般的人跟他说，来啦，投资三块有机会赚一块哦，这样你就会变四块哦，然后四块呢再投资四块你会赚一块五哦，你就会变五块五哦，五块五都投资下去的话没多久会赚两块哦，你就会有七块五哦，七块五再投资下去之后没多久你会赚两块五哦，你就会有九块五哦，短短五年内你已经从五块变成多少，十块，就哇数学这么好算，对不对？然后就算说哎有道理嘞，你再投资几年复利的效果，十五年后你的五块会变成两百万，假设是这样的，随便乱讲的。那你如果听一听觉得这很有可能嘛，就觉得这非常的好啊，你就把五块掏出来，他就说谢谢你，我会帮你好好的投资，然后他就消失了。他这个做法呢，可能跟两百万个人讲，他的五块就变一千万了。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是这样会被诱惑的人的时候啊，主管机关就需要保护你。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很优秀，例如说你是银行，你跟银行讲说五块拿来投资多少钱会变多少钱，银行说不可能啦，我回银行的利息我在算，我怎么会不知道，会怎么可能会这样呢？你投资都没有风险哦，都没有看过景气的风险，都没有看过系统的风险，那银行就会很会算，他就不需要法律去保护他。所以这边所谓的特定跟非特定的定义上啊，其实重点就在于说，面对这样的资金招募诱惑的人，他能够好好去判断说我要进行投资吗？或是说在投资失败的时候他承担得起这个风险吗？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主管就要说那我管你那么多干嘛呢？你都会自己保护自己，我就不需要保护你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主管就要出来保护嘛。所以我们在定义特定人和非特定人的时候，重点在于保护的必要性，请看第十二页上面这里，他说呢，我们为了贯彻增加法律法目的是否属于特定人，不能够仅以招募对象有没有共同利益或特征做判断，应该以受邀约对象是否需要用增加法教育保护做判断，也就是保护必要性的判断标准。所以如果这个受邀约者就是被招募资金的人，他有受诈骗的可能性，他有被诱惑的情形，他没有自保的能力，没有自我判断空间，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承担这样的投资风险的时候啊，主管机关就要跳出来管，我们就必须把他认定为是非特定人。因为你一定要把他认定为是非特定人，对他做的行为才会被认定为是募集，那这个行为被认定为是募集之后呢，才能用二十二条第一项加以管制。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操作二十二条第一项这个法条，只是二十二条第一项几个要件需要讨论。一开头那四个字叫有价证券，对不对？接下来的两个字叫什么？募集和发行嘛。所以我们把我现在讨论到募集这一块了。那特定跟非特定，如果有人就说，可是这样解释不是很麻烦吗？例如说，我们就讲说，这间教室叫特定，教室以外叫不特定。就上面问我说，什么叫公然侮辱的呢？念刑法，法律系学一定会被问嘛？什么叫公然侮辱？门关起来，这样有公然吗？公然不公然，跟门关不关根本就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只要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得公签公文就好了。是这样吗？啊，有人就说门关起来就特定啊，还是那个想法，就是什么保护必要性啊？法条的目的在哪里啊？它要保护什么法益嘛？我们政教法讲保护必要性啊，民法讲立法功能啊，刑法讲法益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我定这个法条的目的是在哪里？公然侮辱的立法目的在哪里？避免人的什么？人的。产生羞耻感嘛，对不对？避免人的社会评价遭到降低嘛，我们在讲的是这个嘛，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门关起来，就你我他我们三个，我妈其中一个人说：“啊，你怎么样？你是不是什么东西？”那这样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害羞？会啊，对不对？他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事情被旁边那个人知道了，所以他就害羞了。这样明白吗？我机车这件事被你知道，我笨蛋这件事被你知道，他就害羞嘛。或是说明明我就不笨。可是这样旁边那个人会因为我的话觉得他笨啊，所以就要指我们三个，这样是不是公然侮辱？算是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社会上不是有案例吗？老板把门关起来，然后就大声骂他猪头，站在整天办公室都听得到。 办公室都清隔间，隔音非常差的。这种事情以后你们当律师就遇到了。有一些事务所是这样的，我们是比较不，本所是非常的温驯的，就是我骂人都写在 email 里面，这样就不会公然了。那如果是，我知道有一些事务所听过了，我的同学的亲身经历，一开始我们刚出道的时候都会稍微讲一下在事务所实习的惨状嘛。他说他曾经被律师啊，他的指导律师拿着他写的状子，例如说你写好状来给我看嘛，然后就看了大概一分钟之后就忘了。脸上砸过去，写的什么东西啊？那有的律师是看一看之后，就窗户打开就啪丢下去，乱丢垃圾。写的什么烂东西？不然就是笔拿起来画画画画画画，两分回去重考律师，就这样。那这样算公然侮辱吗？办公室门关起来，但很多办公室都透明玻璃的、啊，你可能没有听到声音啊，骂的声音很小啊，但是你看到在里面那个被。丢那个叫暴行侮辱，对不对？啊、哦，被丢到脸上的惨状，这样算是吗？算啊，因为等一下出来就所有员工就会所有的同事会拍拍你说没关系，他就是这样。那这样你觉得你的社会评价有被降低？有啊，你的羞耻感被扬起？有啊。那这样就是啊，所以一样道理，证交法这边讲的特定和非特定是什么？被保护的必要性。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区分标准在哪里？我们上次介绍过一个条文啊，就四三之六嘛。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一款不是立了三款人吗？那三款就是让我们认为，就是被立法的认为他们是没有被保护必要性，因为他们要么是公司内部人，要么是金融业，要么是有钱的人，所以这些人的保护必要性是低的，所以呢不需要事前去主管机关为他们把关了、啊、所以我们来定说他们是可以成为私募对象，然后依照四三之六第五项的规定说了，事前不用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事后再怎么做，事后再向主管机关报备就好了嘛。所以非特定人跟非特定人区分界限不在于对象，不在于人数，那不在于那个，就是不在于某个共同的特征，不在于人数，而在于资金招募对象是不是有被保护的必要性。这个我们再看一次第七条，你来看一下第七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定义，就看得出来证交法的这个精神。证交法第七条第一项说，本法所称的募集啊，为发起人在公司成立之前或发行公司在发行之前对非特定人公开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第二项讲的是私募，私募。然后本法所称的私募，为以本法发行股票之公司依照四三之六第一项还有第二项的规定对特定人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那四三之六第一项里面所称的特定人，就是第一项那三款嘛，所以对那三款人招募资金叫做私募，那三款人就是证交法上所称的特定人。特定跟非特定是互斥的概念嘛？那既然四三之六第一项第三款，那三款人叫做什么？特定人，就代表那三款人以外的人都叫什么？非特定人。所以我们立法者是抓那三款人，说那三款他没有被保护的需求，但是其他人都有，这样 OK 吗？好，所以呢，来看第十二页这个问题。公司对他的股东或员工发行有价证券，是不是属于募集的行为？这是个点啊。如果是募集的行为的话，就要依照二十二条第一项的程序了。如果不是募集的行为的话，就不需要走二十二条第一项的程序了。啊，他讲的意思是这样嘛？对，募集的认定只是个开端嘛。那说我们往下看呢、哦？括号一，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公司法里面你会发现说呢，他基本上把公司的员工和股东都当成所谓的特定人，他就把他跟特定人的定义并列在一起。那往下看，这边提到公司法二六七条第三项，他说公司发行新股的时候，除了依照前二项保留者外，好、哦，就是二六七条第一项、第二项，我们上次介绍那个员工新股认购权嘛，哈、哦，他说应该公告还有通知原有股东按照原有股份比例进行分认，并声明逾期不认购者丧失其权利。原有股东持有股份比例不如认购一股新股者啊，得合并认购或归并一人认购。后面这句话在这里啊，原有股东未认购者得公开发行或洽特定人认购。他把原有股东未认购者说得公开发行，反过来说，在公司法的概念上很像是原有股东如果认购了，就不是公开发行。好，再往下看第二点。公司法268条，然后公司发行新股的时候，除了原有股东，还有全体员工全部认主，会由特定人协议认购而不公开发行者。他把原有股东、员工、 和特定人并列，而称之为这个叫什么？不公开发行嘛。来，再往下看第三点，公司法272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时候，应以现金为股款，但是原有股东认购或由特定人协议认购而不公开发行者，得以公司事业所需要的财产为出资。所以我们发现说，在公司法里面，他把原有股东也好，员工也好，都把它定位在哪里？非特定人那边嘛，而称这个情况叫不公开发行嘛。所以在公司法里面，我们在认定为特定人跟不特定人的时候，他会把公司的员工归类为什么？归类为特定人的概念。那把公司的股东归类为是特定人的概念。其实公司法的想法是什么？公司法的想法不是什么保护必要性的，公司法没有这个想法。公司法它只是认为啊，员工就是公司里面的员工，这样不就很明确吗？股东就是公司现在的股东，那也很明确啊。那所以他们就是特定人。所以公司法在分特定人跟不特定人是怎么分的？公司里面跟公司外面，公司里面这些员工，公司现有的股东就是特定的嘛，对不对？那社会上那一些还不是员工跟股东的人呢，就不特定嘛。公司法的区分是这样。那公司为什么这样区分？这一般民众会这样区分呢、啊？这是国民法感情啊。那证交法呢？不是单纯用国民法感情，证交法有特别的立法目的，叫做保护必要性嘛，对不对？所以证交法的解释方式就往下看，括号二，他说呢，证交法的立法目的在什么？证交法第一条，发展经济，保障国民，发展国民经济，保障投资啊。所以既然保障投资证交法的立法目的，我们在解释证交法上的概念的时候，要采功能性的解释方法，就是用保护必要性的判断标准，去把公司的员工和股东来去决定说他有没有被保护的必要性嘛。那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嘛？公司的员工跟股东在要不要决定买入公司的股票的时候，会有保护的必要性啊。例如说，这个公司的员工如果是公司的总经理，有没有被保护的必要性？应该没有，对不对？所以公司的总经理会被丢去哪里？丢到4-3-6第一项第三款嘛？你看4-3-6第一项第三款里面是不是有经理人？就把他丢去哪里啊？就认为说啊，我对公司的经理人发行股票，这叫什么？叫私募嘛？但如果是公司的业务员，公司生产线上那些女工，他们在决定要不要认购鸿海的股票的时候，应该有被保护的必要性嘛？因为鸿海有可能欺骗这些员工啊，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生产线上的作业员、业务员，他就不会在4-3-6第一项第三款里面了。所以呢，对他们招募资金，主管机关说：“那我要管了、啊，对不对？”再来股东呢，如果股东很大，大到可能已经当了董事，或是怎么样？证交法4-3-6里面呢，他就不处理啊，他就认为说啊，如果说你是公司的内部人，证交法4-3-6说那你就是私募嘛。但如果不是这样的大股东，是小的呢，他就不在4-3-6第一项、第一项里面了，所以就回来看一般的募集的对象。所以他这边提到说呢，依照证交法22条第二项规定，已经依本法发行股票的公司，除了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在依照公司法规定发行新股的时候，除非你是符合私募的规定之外，都要依照前项规定办理啊。换句话说，只要是一家公开发行公司，在招募资金的时候，除非你符合私募的规范，不然你就算限于公司的员工才能认，就算限于公司的股东才能认，还是必须走22条第一项这个程序。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来往前看，郭浩山提到说，所以证交法呢的认定哦。他认为说，在股东和员工发行股份的情形啊，对于员工和股东发行股份的情形，公司法这里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募集的行为了。那证交法这边认为说呢，这还是一个募集的行为，应该受到主管机关的管制。好，这个观念把它抓起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观念，叫发行。相对募集来说啊，发行呢就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学术上的争议。就学术上对募集这两个字哦。争议性就是有的很认真讨论说他该怎么定义，但是关于发行这两个字呢，学理上的想法就是把它删掉就好了，就没有需要去定义什么叫发行。我们现在看法条怎么说，再看学者为什么认为它不需要被定义。那第13页上面提到说，所谓的发行啊，在证交法第8条第一项说了，本法有称为发行呢，是发行人在募集后制作并交付，或以账簿划拨方式交付有价证券的行为。制作并交付就是我印一张股票出来交给你，对不对？或是以账簿划拨的方式交付，这就是在我们上次讲那个用集保的方式嘛。我不是真实把股票交给你，我是把股票放去集保，然后拨到你的那个证券账户下面嘛。那往下看第二项说，前项以账簿划拨方式交付有价证券的发行，得不印制实体有价证券，因为参加集保了嘛，对不对？就不需要特别去印股票，我们用账簿划拨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交付行为就好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就会被认为它也是有问题的。怎么说呢？我们先往下看括号一，我们就说这样的说法是限于新股发行。为什么？因为法条强调自主。例如说，你看黑板左边跟右边吗？左边叫初次发行，叫新股承销、新股发行，因为左边有印股票出来，有新股的动作，对不对？右边呢？右边是流通市场嘛，右边是什么？卖股票嘛，把我手上有的股票卖给你，你们是寄售取得嘛？那右边这个情况，它自然就不会有制作股票的行为，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的法条第八条第一项强调说，本法所称的发行为发行人在募集后制作并交付，所以它重点不在于只是交付啊，还有制作啊。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只有左边没有右边了，这样 OK 嘛？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你想一想，这样合理吗？你看我们的募集啊，我们的募集，再想一下二十二条第一项，再背一次，有价证券的募集和发行，有没有？要看主管机关呈报成效和为之嘛，对不对？有价证券第六条嘛，募集第七条，募集呢，是不是只有左边？是，对不对？募集只有左边嘛，右边呢？募集的定义不涵盖右边，我们是用二十二条第三项去准用二十二条第一项的嘛？要 OK 吗？好，来，有价证券第六条、募集第七条、第八条发行了，发行是不是也只有左边？对不对？发行的定义不涵盖右边吗？那这样的话又发生一模一样的，那发行呢？发行的定义呢？为什么没有右边呢？例如说，今天假设就像刚刚讲的，如果我是向不特定多数人出售股份，那我的行为要不要管？应该也是要管吗？为什么不管呢？所以呢，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三页这里。我们说我们的法条文义上在讲第八条这个，因为法条强调有制作这件事情，所以它就被限于只是新股发行，就限于黑板左边这个发行市场，这个新股这个初次发行的行为。但是这样就无法涵盖再次发行的行为。那什么叫再次发行呢？有没有黑板右边这叫再次发行嘛？对不对？啊，这边是再次发行。你看定义说，医药证交法里面呢，它对于再次发行没有立法的定义了。但是依照学者的见解是指初次发行之后，以公开招募的方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出售即已发行有价证券的行为。那现在我们的做法又是一样，就是把二十二条第三项去准用二十二条第一项。好，那有人就说了，那这样发行的问题跟募集一样都可以解决吗？都透过二十二条第三项处理吗？可是为什么刚刚学者会说募集需要去定义，发行不需要？原因是因为你看发行的定义方式，来，请看第八条第一项，再看一次。你看完发行之后，你应该可以感觉到一个重点，那个重点是什么？其实是制作还是交付？交付吧，给嘛。所以你看什么叫当初立法者为什么定募集跟发行？我可以理解啊，募集就是来啊，可以听得懂意思吗？来哦，这叫募集嘛，把人找来嘛，叫募集嘛，对不对？那找来之后，人来钱就来了嘛，来备有来备有，然后你就来了嘛，然后钱给我嘛，我就收了，对不对？收了钱之后呢，要给你有价证券嘛，所以我就拿有价证券来说给你，这样叫发行，可以理解吗？好，那想一想哦。来，这叫募集嘛？给你叫发行嘛？给你这个动作到底是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一定要规范？来，这个动作要规范，因为来这个当下，你们会把钱掏出来，这个东西主管机关要管哦，不能随便出来喊来啊，对不对？但是我喊了之后，你把钱掏出来，我势必要把东西给你嘛？那这到底有什么好管的呢？你可以从现行法角度去看，你看第八条第一项怎么说？什么叫募集？那什么叫发行？募集后制作并交付有价证券的行为，是募集后交付的行为。那我们刚才说，把它定一个法条，这样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先讲。其实你要定这个法条说，说什么是发行，是募集后交付有价证券的行为。我们说这个法条不用定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定跟没定是一样。那时候我问你嘛，什么叫募集？什么叫募集？来，我们看募集的定义，第七条。什么叫募集？发行前对非特定公开招募有价证券行为，所以募集是发行前的行为，对不对？那什么叫发行？翻过来看第八条，发行是募集后制作并交付有价证券的行为，所以什么叫发行？募集后的行为。那什么是募集呢？发行前的行为，就是这样，听得懂意思吗？这样你有讲跟没有讲一样嘛，对不 他是谁？他就我朋友的朋友。那你朋友是谁？他就这个朋友的那个朋友。这样听得懂吗？坐我左边那个人是谁？就是坐我右边的右边那个人的左边那个人嘛。那你坐你右边右边那个人，就坐我右边右边那个人，就坐我右边那个人的右边那个人。有讲跟没有讲一样嘛？反正你还是不知道我是谁啊。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你是谁？我爸的儿子啊。那你爸是谁？就我的爸爸。就讲得很理直气壮，但实际上他没有告诉我任何讯息。可是你说，那叫第七条不用吗？第七条讲的是他是发行前的行为，那叫第七条干嘛定？第七条传达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第七条后盾叫做对非特定人公开招募有价证券的行为，他传达这个事情，对不对？那第八条呢？他传达什么事情？他传达交付，交付这个动作。那交付这个动作有必要特别去弄一个法条去做定义吗？我刚刚说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无谓的定义了，对不对？看那个无谓的定义之后，接下来呢，如果这个定义本身无害的话，就算无谓但是它也无害，留着也无所谓了。但如果这个定义本身没有必要但是却有害的话，那留着就没有必要了。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往下看，请看发行对象的部分，我们看来看它到底哪里有害。第一个是我们在逻辑上讲不通，第二个在逻辑上讲不通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募集啊，募集在概念上是什么？来来来来来，对不对？揪来，这个来来来是对不特定多数人说的嘛，所以不特定多数人都有人会来嘛。可是你在发行，我说发行是什么？是给你，对不对？给你不可能给不特定多数人，一定是我说来来来，我跟不特定多数人说来来来认股，那这不特定多数人来来之后，其中有一部分才真的会掏钱出来认嘛。那真的掏钱出来之后认之后，我才把股票给这个有掏钱出来的人吗？所以股票给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是至少是确定的，是明确的，对不对？好，可是呢，学者说了，如果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就说发行既然是制作并交付有价证券的行为，这个对象在募集后就已经特定，在逻辑上呢，是不可能对不特定去交付的可能性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点。再来往下看第三点，就管理的角度上来说了，我们在讲私募的时候啊，私募跟募集的差别在哪里？募集是跟不特定多数人说来来来嘛，对不对？私募呢？是跟四三之六第一项那三款人说来嘛？我可以跟银行说来，跟内部人说来，跟符合第二款规定那些有钱人说来。我说完来之后，他们钱掏出来了，我要不要给他有一个证券？我要给啊，我要给吗？那我这个动作叫做发行吗？在法律上，这个动作叫发行吗？不叫发行。为什么不叫发行？你看第八条怎么说的？第八条第一项的发行说，发行人在募集后制作并交付吗？可是我刚刚做的行为是募集吗？不是啊，是私募啊。所以私募之后交付有价证券，在法律上不叫发行。所以这样的话，发行连给你这个意义都不完全，他只能够在募集的前提之下给你有价证券叫发行，在私募的情况下给你有价证券，在现行法不叫发行。那请问在私募情况下给你有价这个证券这个意思，那要定义的话要怎么定义？没有定义吗？好，请问没有定义，没有定义，我在私募情形没有定义，你会不会觉得我找你来私募有价证券，你来了，你钱给我了，我给你一个东西，你会觉得我给你这个证券是理所当然的？你认股了，当然给你一张证券嘛，对不对？那这样理所当然的情况，就算法律没有定，第八条没有涵盖啊，所以法律没有定啊，我们也觉得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开始就去思考了。那发行有需要定吗？在对不特定多数人招募之前情况之下，在不特定多数人拿出钱来的，我把证券交给他，这个行为需要被取一个名字吗？听得懂意思吗？募集也好，发行也好，它都是被法律取的名字，说这个行为叫募集，这个行为叫发行。我对不特定多数人说来来来，证交法说你这个行为叫募集啊，然后我把等人把钱拿出来之后，把有价证券拿给他，证交法说你这个行为叫发行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可是你想看看哦，在私募情况之下，哦，在私募情况之下，我说四三之六第一项一到三款的人来，这个行为叫什么？叫私募啊，对不对？好，接下来他们钱掏出来之后，我把股票拿给他们，就不能叫发行，因为第八条没有说，第八条说的发行是募集后的行为，不是私募后的行为。所以呢，我们有募集跟私募来区分，跟不同的人讲说来，对不对？ 但是我们并没有法条去区分。那发行呢？在募集那边后面跟着有一个发行吗？在私募后面这边跟着有跟着发行吗？没有啊。那没有我们也可以用啊，我们也是在生活啊，我们也是了解啊。那这样我们就开始去思考，那募集后面第一那个发行有存在的必要吗？你就说啊，就算没有存在的必要，放着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嘛，这个法条无害，放着就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这个法条有害，放着那就有关系。例如说，我们往下看它有害在哪里呢？来，往下看下面这里，下面这个附注啊、哦，这个附注啊，有觉得主张应该把它删掉。括号一，我们刚刚说过，说七条八条互为解释啊。括号我们提到，在文义上来说呢，和逻辑上是有冲突的。那往下看括号三，就是我们刚刚讲，真正有害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在公司法里面讲了公开发行公司，讲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讲了100次，从来没有去在乎过那个发行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来到证交法这边呢，却定了一个第八条第一项去定义什么叫发行。那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发行的文义、哦、在公司法和证交法里面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区隔、哦、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来请看第14页上面这里。发行这个行为在公司法里面其实它呈现出两种情况，一个情况讲的是公司的状态，一种情况讲的是公司做的行为。例如说发行股票是公司做的行为，对，发行股票是公司发起人做的行为嘛？那我们讲公开发行公司描述的是这家公司是一家公开发行的状态。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131条这几个条文、哦、来请看131条公司法条文。公司法131条第一项规定说，发起人认足第一次应发行的股份，发行人认足第一次应发行的股份，这个发行是什么意思？很明显讲的是一个行为嘛，对不对？发行的行为嘛。自己看那个发行，感觉是不是比较像募集啊？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比较像说来的意思。当然，它跟证交法定义是没有这样这么严密的定义，它就说第一次应该发的嘛，就是来之后跟着把东西交给你嘛。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动词，对不对？好，再来往下看，讲状态的，例如说13条，来转投资这个条文大家应该很熟悉。证交法里面，公司法里面很多特别决议，特别决议的规范里面的第二点都会强调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有没有？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它这个发行啊，其实不是在讲说给你这个动作，这个发行讲说这家公司曾经被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过资金，它是一家公开发行公司。还有呢，公司法里面其实常常讲不公开发行，例如说，我们看一下268条。那你看268条第一项说，公司发行股新股的时候，除了原有股东或员工全部认主或有特定协议认购而不公开发行者，不公开发行，你看出一个概念吗？不公开发行意思就是在公司里面讲公发行这两个字其实是中性，它到底是公开或不公开，看它前面接什么。如果它前面接公开发行，那这个行为变成是公开的，如果他前面接不公开发行，这个行为变成是不公开的。所以公司法在讲发行这两个字的时候啊，它有可能指的是行为，这个行为有可能是对特定的人做的，有可能是对不特定多数人做的，它有可能讲的是状态，公开发行公司这个状态，对不对？这个状态呢，有可能是公开发行的公司，有可能是不公开发行的公司。所以公司法讲发行这两个字啊，它的概念就是中性的，他有可能行为，可能状态。那他这个状态或行为是对不特定人，或是对特定人，要看他前面接了什么。前面接了公开，就是对不特定人；前面接了不公开，就对了特定人。那跟证交法意义一样吗？不一样。证交法讲的发行是状态吗？不是，是行为。证交法讲的发行这个行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是公开的。那这样我们就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样都叫发行。在证交法里面讲了限于行为，对不对？证交法里面讲了限于什么？限于公开状态的行为。公司法里面讲不限于是行为啊，而且不限于是公开状态，有包括不公开状态啊。那这样就是我们刚刚的问题，一样的两个字啊。在公司法的意思是这样，在证交法的意思却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他们是同一个体系的法律，像同一个体系法律里面呢，定义有相同，有这样的歧义嘛？ 会造成混淆，会造成混淆之后，我们就要再去思考一次说，那它真的有存在的必要性吗？如果一个法条没有用也无害，留着无妨；如果一个法条没有用但却有害，我们就会考虑删掉它。所以学者认为说删掉了，因为它有害嘛，它会造成法律上解释的冲突嘛，还有它本身逻辑上跟现实上会有落差嘛，所以呢应该删掉它。那删掉它之后，我们会不会解释？你今年20几岁了嘛，对不对？就是年轻的应该是21、22岁，那年纪比较老可能跟我差不多，或许。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呢，过去这十几年来也都没有学过发现这两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是在用啊，所以它其实没有差了，它没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需要被学习嘛，所以呢删掉了，我们自己会解释，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学者认为说发行应该把它删掉。那这种观念到底可以怎么考呢？可以考成下面这样，是说明什么叫发行，能不能涵盖再次发行，增加法中的发行跟公司的法中的发行意义是不是相同，就是这种考法。这种考法其实还蛮机车的考法，因为它考很细的概念，就是在考你说你到底了不了解增交法中的发行在讲什么事情，你了不了解公司法中的发行在讲什么事情。所以当这种题目出来的时候，当然先把增交法第八条的发行定义背出来，再把什么叫再次发行的概念讲出来，然后最后这两个先一个小结，小结就是增交法中的发行不包括什么，不包括再次发行，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次发行才会定了一个22条第3项，就准用22条第1项嘛，我们刚刚说过了。再来，公司法中的发行的定义呢，有指行为的，有指状态的，有指公开的，有指不公开的。证交法中发行的定义呢，很明显一定是什么行为，而且是什么公开的，对不对？所以证交法跟公司法在发行定义上就会有冲突嘛。那有冲突的时候呢，你可以再写下去说，学者认为说啊，发行不需要被定义，而且它的定义呢，造成公司法和证交法中法条规范的混淆，所以干脆把它删掉为妥。就这个题目的写法会是这样，考40分刚刚好，我觉得。因为像你们考第一题都40分嘛，所以去考这样的题目，这个分量差不多40分可以写得完的分量，很大哦。但是这个其实值得考，也可以考。好，来，请看第15页，解释名词。如果刚从早上听到现在这一个小时啊，你觉得我们这个小时讲4个字而已啊？很像说文解字一样，讲经书的嘛。其实什么叫募集，什么叫发行？其实我们都在22条，我们从上礼拜讲到现在都还在讲22条。你再把22条第1项拉出来嘛，有价证券的募集和发行，我讲到这边而已啊，对不对？有价证券上礼拜讲的嘛，然后募集刚刚讲的嘛，发行是刚刚讲的嘛，我们在讲这个，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整个发行市场这里啊，就左边这边叫发行市场嘛。这一块的重点就是22条第1项，主管机关说我要他出来管嘛。如果你做的是有价证券的募集和发行，主管机关就会出来管，事前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你可以对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什么情况你对不特定多数人招募资金你该经过什么样的管制，这是我们从上一堂课上上一堂课到现在在讲的事情，是这个。那我们把发行市场讲完之后，我们才会讲后面这一块流通的市场，就是发行是一回事，买卖交易是另外一回事，这两个不同的概念。那我一直觉得证交法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法律关系很单纯，因为它很少，你看民法就几个契约，对不对？一堆嘛，有没有？那除了这个之后还有很多无名的，再去联立去并嘛。可是证交法呢，就学两个东西，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就这样，不啊？就这边的故事跟那边的故事，它就主要两个大块而已啊。那每一个故事都会一些细节啊，啊，现在我们就是学故事啊，学细节。那接下来可能从这边变到右边那边去，但是从右边不会变回来啊。可是右边真的不会变回去吗？有右边有很像左边的概念啊。哪一个概念？再次发行，有没有？我卖东西的方式如果是来贝尔，那这样就是左边这种方式嘛，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反正你随时存着发行市场、流通市场观念会比较好学的。那接下来那个第15页这边呢，解释名词题就是再次发行，我们前面讲了，然后再往下看说什么叫再次发行，我国证交法对于它有什么规范，在民国91年检察事务官证那个财经实务组考的，他这样考25分。所以来他说什么是再次发行，前面已经讲过定义了，他说证交法对再次发行有没有规范，有，对不对？就是22条第3项准用22条第1项，所以这题的答题重点在22条第1项，这我们等下后面会提到。那无实体发行，这我们上次讲过了，我们就在讲集保的时候说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16页这边第3点， 主管机关的管制。主管机关要怎么管？这个牵涉到我们上次最后提到证券管理哲学的问题了。还记得证券管理哲学的管法？我们看一下第九页这边再复习一下。主管机关的管制角度其实就两点，一个是我要做实质的管理，还是我做形式的管理就好，就这两个点了。所谓的实质管理的意思就是说，主管机关呢会要求发行人提出相关的文件出来，主管机关就向发行人提出的这些文件好好去审查，审查他发行的妥当性、合法性之外，主管机关还会进一步去审查说这个标的到底有没有被投资的价值。就是这一个人现在看起来是个好人，这一个人身体健康状况也不错，这个人赚钱也蛮会赚的，这个人学识也不错，但是这个人有没有跟他交往的价值？有一些人是这样啊，以后你们就不明白，现在可能就不明白。身边有一些朋友啊，跟我同年，36岁，身高比我高，学历也不错，对不对？可能有的是大学，有的是就是一些国立大学研究所的，有的还是美国名校回来的。有 M 回来的，然后呢，收入呢，年收100多200，感觉都很好嘛，也长得不丑啊，就是基本模样这样。但是身边不会没有女朋友，我就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总会问男生问呢，啊，喜欢那些爬坡呀，我们就会这样问，别啊。可是他就觉得好像不管跟谁交往，到一定的程度就淡淡的。那曾经我们也曾经介绍过身边的 女性友人去认识这样好的对象，有的女生会拉警报会急，就会30出了然后没有对象会急，说这个不错啊，然后就说好货怎么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女人，很好的问题，对不对？他说是刚分手的时候，说不是，他一直都没有什么女朋友，就是交往前都很短，就一定有问题嘛，不要把这种塞给我好不好。我说那不然这样，你去试试看再告诉我是什么问题，我们也想知道什么问题、啊、去回来没多久，他就说因为那个女生讲，我那个女性朋友讲一句话我很容易理解，就是没有接他电话的冲动，没有打电话给他的冲动。我说意思是有他也可以，没有不会觉得怎么样。我说意思就是乏味，什么都不错啊，条件都很好啊，没有魅力就乏味嘛，出去吃饭觉得很像在看电视，就是有看也可以，没看也可以，那去看电影跟他去看也好，跟隔壁的狗去看也差不多感觉。他的意思是这样，他就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还是一个人啊，就条件都很好，可是没有投资的价值，因为没有感觉。我不信邪嘛，反正只要有人问我就推销，那时候就剩这一个而已啊，好货就剩这个，剩下就不太好，就剩这个一个两个差不多都这样的感觉。那我就问他，我后来就跟那个朋友讲说，听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给别人，就他就觉得，如果我们讲女生，可能讲这个女人很就呆若木鸡，就差，然后他就会这样说。我说你的感觉好像也是这样，就差，一共这叫老实。我就是生性比较老实，比较木讷。我说啊，在这个社会里面啊，第一，你跟别人讲律师木讷，不会有人相信；第二个，你跟别人讲律师老实，更不会有人相信。大家决定了解你是个律师的身份来愿意跟你交往的时候，他心中已经期待着去接触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的人了。结果你用老实这一面来呈现给他，他的落差很大。他说：“那应该要怎么样？真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我说：“不是，跟坏不坏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跟你没有被投资的价值有关。你要创造他投资的价值啊！”他就说：“那什么叫投资的价值？一个梦想，一个梦想，一个可以交往下去的梦想，你要给他有动力，这样才可以。”那他就说：“那怎么做嘞？”我说：“很简单，你仔细看看那些发行新股的公司，你看一下那些老板怎么做，就学他们这样做，就差不多感觉。”所以就说：“那就是要骗人嘛。”我说：“这不叫骗人，这只是把你的想法、心中的想法讲出来。每一个老板出来这个社会上招总走跳，他都会怎么样？跟大家讲说，我想要那么多钱，是因为我想干什么。可他不会讲他想干什么啊？问你说你明天要干嘛？你要干嘛？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就上班嘛，但人生没有梦想，没有动力，那他就会想到我跟你交往下去，我的未来在哪里？你是一个没有梦想的男人，那旁边这个女人的未来在哪里？他就说：“我这个要讲出来，可是我还没有做到，先讲这样好吗？先讲再去达成是一种魅力嘛，对不对？都不讲再去达成也是事后要很得意啊，至少你要表现得很。如果说默默做，默默都不讲，谁知道你做什么？”这种感觉很像每天半夜去打扫你家的那个什么那个楼梯间，有没有把它扫干净？ 然后五点就回家睡觉，大家就觉得这楼梯间一直都很干净。那你今天会觉得，对，我就是那个小精灵，你这样在开心吗？这样不会开心很久，这样没有意义，你要把它做出来讲出来。所以要道理哦，什么叫实质管理？实质管理意思就是说，我要去管，我要去管，我要管是第一个，你把相关资料拿给我看，再我要去好好审查你说，你这家公司有未来吗？投资你家公司会不会就是永远就这样呢？有没有未来？如果说这家公司有被投资的价值，有这样的未来存在，就完全就点头说好，你可以出来跟公众招募资金，因为有未来，有发展，这叫实质管理嘛。那第二种管理叫公开原则，就是形式的审查。主管机关审查的不再审查价值，他只审查什么东西？审查你该给投资人看的文件拿出来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你的财务报表拿出来吗？你的公司的营运绩效拿出来吗？你的公司的内部组织状况拿出来吗？你公司的这些重大企业拿出来吗？你公司的负债状况拿出来吗？你有拿出来给投资者明白你的整个状况吗？那至于你的东西摊开来之后，投资者怎么评价你，那是投资大众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在推荐或是介绍男性友人给女性友，或是推荐女性友或介绍女性友给男性友人的时候，我的做法永远都是公开原则，我不去评断这个人怎么样，因为我不喜欢不代表你不喜欢嘛，对不对？你不喜欢不代表我会喜欢嘛。那我不会去评断这些怎么样，我只会告诉你说，哦，这个人哦，啊，我跟你讲他的条件，身高多少，体重约略多少，三我目测应该是多少。那再来就是月收入，据我的了解大概是多少，学历是怎么样，机不机车呢？他讲话的态度是这样，机不机车你自己感觉，类似像这样嘛。然后觉得，哦，好，客观条件符合，那就相处看看啊。因为公开原则是我把条件告诉你，你要不要去投入你的感情，那是你的事情。公开原则是主管机关把这些基本资料摊开给大家看，我要求发行人把这些资料摊开给大家看，你看了之后你要不要投资，那是你的决定，我不帮你做决定。所以在证券管理哲学上面，我们就有这两个态度，对不对？这两个态度之后呢，落实到证交法里面，就是申请核准制跟申报生效制。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六页这里，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我们证交法其实有两个阶段的修法，分成三个，就两次修法分成三个阶段。这个时间点，我们先看第十八页这边，哦，上次有看过，再看一次啊。十八页，我们看中间那个题目，他提到说，有价证券的发行的审查，有所谓的核准制和申报制，这两个制度意义为何？那我们采用什么制度？我们先看第二小题，我们采用制度的部分。我们要分成七十七年修法之前呢，全面采申请核准制；七十七年修法之后到九十五年修法之前呢，是双轨制并存。双轨制并存年代就是有些申请、有些案件类型哦，会采申请核准制，有些案件类型会采申报生效制。那后来九十五年修完法之后，就是现在我们现在采的是申请核准，那个申报生效制。那我们再回来看到第十六页这边，就我们上次有大略讲一下，什么叫申请核准制，什么叫申报生效制。申请核准制就是要经过主管机关点头同意之后，才可以出来公开招募有价证券。那法条上在第十六页这边提到说，有价证券的募集和发行，除了政府债券经财政部核定其他有价证券之外呢，非经主管机关核准，不得为之嘛。有没有？非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后，不得为之嘛。所以如果在以前那个年代用申请核准制的案子，要等到主管机关给你一个核准函，你才可以去做。换句话说，主管机关呢，他要求文件要求完之后，他就可以开始做他的审查。审查他觉得说 OK 没问题，给你一个核准函，这个发行人才可以向公众招募资金。所以我们看下面这边呢，什么叫申请核准制呢？再看一次，就是主管机关去为人民把关。好，申请人呢，发行人提出相关的书件之后，主管机关开始继续进行审查，而且主管机关发现没有异常的情势而予以核准之后，发行人才可以去发行有价证券。就是你发行人去申请完，要得到一个核准函才可以去发行。好处在下面这里，叫做由政府为人民把关嘛。政府把关的是我看过觉得没问题才推荐给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在过去那个年代，往往呢政府的把关呢都会被拿出来做一个很像政府在背书一样。来，现在我们市面上很多的食品，大家知道吃进嘴巴里面的东西分成几大类，就是食品、保健食品、药品，然后药品还有分管制的药品。那食品呢，食品就是吃的食品，它没有经过管制，是它不可以宣称有任何的效能。比如说我各位吃了食品之后讲说我将会瘦，不行，讲会瘦不行，这是一种效能，这样不可以。不，所谓效能是只会改变身体外观，这叫效能。比如说我各位说我吃了这个东西就我的皮肤就水润光泽，不可以这样讲。化妆品可以这样讲吗？这很有趣的这个东西，我研究过这个，因为我们 有一个客户是购物台，购物台不是说几句话你就跟我讲有没有？我之前帮他们上课嘛，就跟他们讲说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能讲。就是说化妆品啊，化妆品分两类，就是化妆品跟含药化妆品。化妆品的定义是说它有润泽肌肤的功效，但它不能够改变身体的外观。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东西涂上去，我皮肤会水润的话，那这样是一般的化妆品可以讲，就看起来比较保水度比较高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要讲说我在涂上去之后眼袋会缩小，这就是改变身体的外观。你如果是一般的化妆品，不能这样讲，要经过管制核准化妆品才可以这样讲。那你要这样讲，就要提出眼袋真的会缩小的这个检验绩效报告去申请，然后我们的会商署那边管制合格说真的会缩小，你才能够出来讲。那会缩小，你比如讲会缩小多少，经过什么样的实验报告，不可以说会缩小到看不到哦，你就最好是要看不到，不然的话这样就会有问题。一样道理哦，我主管机关出来管制的时候啊，我管制成怎样，我去审查完就说 OK 你可以出来弄，我把牌发给你，你才可以出来做嘛，对不对？那这样会遇到什么问题？第一个好处是说，我可以好好的审，好，可以好好的审。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今天这个核准函发给你的，你是被审查通过，你会不会大肆宣扬说我是审查通过的？会吗？对不对？为什么你想这样讲呢？因为你想吸引人家来啊。例如说，你看那些那个所谓的保健食品啊，保健食品。会不会都下面写经过卫生署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字号是几号，有没有？好，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是被审查通过，应该是安全的嘛，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可以买，对不对？但是啊，如果你去看市面上有一些广告会强调说我们是十字号，十啊，十字号几号，就十字第几号了，就十字第几号。有人会在他的饮料上啊，或是他的那个产品上面强调他是十字第几号，这样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他想传达什么讯息？好像主管机关把过关，然后给他一个文号，对不对？这样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应该是吃起来是安全的嘛。其实这个十字号第几号是什么意思？是去送审的时候问我们的卫生署说，哎，我这个算食品还是保健食品？卫生署说你这是食品啊，那不是给那个公文吗？说这个贵公司所送商品应归类为食品。归类为食品，意思就是说我不审查你就可以卖，这样就叫食品了，这样 OK 吗？哈，啊，就给他一个字号，就是那个归类为食品的字号。所以主管机关在背书说这个东西是安全可以吃的吗？没有啊，主管就只说这个东西算食品，不需要拿到保健食品的标章，就这样。但是商人会不会拿出来贴？民众会看说啊，这五节政府字号应该是安心的吧？就是这样骗嘛。所以一样的道理啊，政府呢？用这样的态度去说，来，我们是申请核准制，你送进来送审，我觉得没问题，就可以出去招募资金，然后给你一个核准文号，会把那个核准文号拿出来讲说，我们是政府把关过的，我们没有问题的。一，政府的审查强化他吸纳资金的能力；二，将来如果这家公司倒了、掏空了或怎么样，民众怪谁？不满来情绪要寻求个宣泄的管道，公司负责已经跑了嘛，就找谁？找政府啊。所以之前那个雷曼兄弟，不是雷曼兄弟啊，雷曼兄弟算是一个，在之前那个博达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忘记的话，去 Google 估博达，哦，博士的博，发达的达，或是你可以去估他的董事长哦，叶树飞女士哦，你就会发现，当时这家公司的掏空案被爆发之后，财报不实案爆发之后，投资人很清楚的知道博达没有钱可以要，无法求偿，全部都去找金管会。证券主管机关说：“你们是怎么管的？”证券主管机关说：“我们当时就是看文件送来都没有问题啊。当时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它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后来才发生问题的。这是主管机关的说法，合情合理嘛，对不对？考驾照是这样嘛，你在考试那个当下，看你有没有考试及格嘛。那考试及格之后，你要乱开车，关我监理机关什么事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行政机关的态度就这样嘛，我经管会嘛，我审查是什么？审查他的公开发行 O 不 OK？ 他送来很 OK， 当时很 OK， 确实一开始很 OK， 后来他乱搞的，关我什么事？民众会这样讲吗？民众不会这样想，民众只会觉得说你都没在管，然后呢就开始骂政府。所以在那一次之后啊，我们的政府就心灰意冷，就觉得说做个老官，红养个老奴，有没有？妈妈有的时候苦口婆心劝你说，卡扎困呢。早点睡，要吃饭，饮食要正常。 有看说你不要烦我了，有没有？有时候会这样嘛，啰里啰嗦，我想睡就会睡，想睡就睡，我都几岁？你就会这样讲，那妈妈就会，好看都不爱管你了。哦，我妈很常这样讲，讲你也讲每天啊，好看都不爱管你，输在力，用输在力。而当妈妈讲用输在力的时候啊，妈妈已经心里想说，我开始不要做什么实质管理，我做形式管理，人在就好。形式管理意思就是说，你把文件拿出来就好了。我看你们拿出文件来，每天有回家，还活着 ，OK 啊，剩下就不管你，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往下看哦，在申请核准制之下，好处上是政府帮这边把关，这是好在这里。缺点就下面这边，第一个，养成投资人的依赖心态嘛，反正政府把关出来了嘛，有一个文号在那边嘛，感觉就安心，对不对？第二个提到说，政府审查难免不周，如果投资人受了损害，很容易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不信赖感，对不对？都是你审的嘛，你审了之后还发生这些问题，都是你的错嘛。再来往下看第三个，很容易造成政府管制经济的手段，这很好理解。上次举的例子是说，如果我爸喜欢我妹交往的对象是律师的话，法律系来的，我爸就比较容易说：“好了，你们去交往看看。”如果是医学院来的，我爸就不要了，当医生不好了，可能会这样，对不对？当医生现在以后确实不太好，现在当律师好一点。讲真的，我觉得，当然你如果是名医，我们现在讲的是一般哦，名医或名律师都另外一回事，因为那些都已经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水平。好，所以呢，什么叫政法？掌握经济的一个手段，例如说，假设现在政府要扶植汽车产业，我们二十年前在扶植汽车产业啊，所以呢，你如果是一家汽车公司来申请公开发行，我政府就门放宽一点让你过。例如说，纺织业是传统产业嘛，如果你纺织业要出来申请公开发行，我政府就把门关小一点不让你过，这样听懂意思吗？这样就是一个管制经济的手段了。再往下看第四个提到说呢，审查期间会造成时间上的拖延哦，有碍企业筹资的迅速性。主管机关慢慢审啊，一审三五个月。像我一个案子，从提出告诉状到现在六个多月，我知道他有八个月的办案期限，六个多月只开过一次庭。我当事人都要问我说：“啊，怎么那么久？只开一次，六个多月怎么都不开庭？”我说：“我不知道啊，假顾问开庭嘛。哎，我不开庭怎么办呢？”好歹我们就催一下，技术性的催一下，就补一张诉状进去，讲一讲说这个犯罪事实明确了，应该尽速起诉了，维护公平了，什么什么，解释这些写，一直提醒他说，哎，该处理了吧，对不对？还是没有处理啊。那我们当时就说了，那我要去立法院了，我要去找立委了。这检察官就不办事嘛，很生气嘛。可因为那是我同学啊，检察官是我同学，可是我不好打电话去关切，因为毕竟案件在处理当中。所以不好去关切，我就跟他说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了。他有八个月的期限可以处理嘛，他时间还没有到，你不要急啊。因为你去找立委，他还不是跟你讲说八个月，而且跟一定会跟你讲案子非常非常多，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好，我就等。如果八个月到那一天呢，我还没有等到结果的话啊，我就要去开记者会说他都不办了，是不是被买了？是怎么样？是怎样？是我可以合理怀疑嘛？就是这样。那检察官不办吗？我相信我同学就不是不办，因为他从大学就是那种很老实。很认真做事的人，到现在还是一个人的人，他就很认真在做事，他就很老实的一个人，我相信他不可能不办。可是啊，他一定是照时间排到你这个案子比较小，可能就在比较后面，还没有轮到这个案子，可能就是这样而已。以前我们翘课翘得凶，他每一堂都会去上，以前没有在做笔记，他会把他做好精美笔记拿给我们，他也不会有什么怨言，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所以他不可能怠惰不去做，他应该就纯粹就是没有空，就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吗？可是这是人民的不满啊，因为我得等你给我一个核准好，我才能动，我就不满嘛。所以呢，在这样的想法之下，再加上博达案的爆发，我们政府开始怎么样？觉得我不要再管那么多事，因为管了也不见得被爱戴，管了还被骂，干脆就不要管。所以我们在民国77年、95年之间，不是申请核准申报上双轨制嘛？在95年之后啊，政府撤心之后，决定说算了。我不再做实质审查了，我全面做形式审查就好。所以呢，我们就把经过主管机关核准的文字删掉。所以你看现行法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是有价证券募集跟发行要非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后不得为之嘛。那什么叫申报生效制？申报生效制第一个就是你要记得它的规定叫形式审查啊、哦，形式审查。主管机关不审查证券投资价值，主管机关只审查文件备齐没有，就是该拿给投资人看的文件拿出来了没有。至于这些文件要怎么去判读，怎么去解释，主管机关说你自己去看啊，你们投资人就去看，反正呢该提出的文件有提出，我只审查文件有没有提出。再来，如果主管机关呢很忙，没有时间去审那么多 在申报生效制的情况下，也不需要去等主管机关。请看第十七页上面第四行这一段，他说了，只要主管机关呢、啊，他收到文件，我们把文件交给主管机关，他说，届满一定的营业日就可以生效发行有效证券，无待核准，不需要再积极等待核准函。只要你主管机关收到文件之后就等嘛，比如说实务上有的是七天的案件，有的是十二天的案件，有的是三十天的案件，反正原则上就是文件送进去了不起等三十天，就算都没消息，时间一满发行就可以开始动作，因为就当做主管机关审完了。所以在申报生效制的概念，这就是没有退件就是许可，没有退就是许可。好，那往下看呢，优点是政府不做实质审查了，在投资自由的原则之下呢，由投资人自负风险累积投资的能力，它的概念是这样。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法条哈、哦，来看一下那个讲义后面有，翻到第二十一页这里。那请看二十一页中间的括号三，叫禁止以有价证券的募集的核准为宣传。规定在证交法第四十条，你可以把四十条把它找出来。来看一下四十条，这条规定说，对有价证券募集的核准，不得借以作为证实申请事项或保证证券价值的宣传。这边看到了两个字，叫有价证券募集的核准。再看看我们刚刚讲的二十二条第一项，是不是冲突？对不对？以前过去有申请核准制申报生效制的时候，四十条用核准两个字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确实主管机关的核准很容易被拿来宣传说啊，我是一个经过主管机关把关的东西嘛。可是现在核准制还在吗？法条上看不到了，二十二条没有核准制。但是我们一个观念记得，就是虽然证交法二十二条那个核准制不见了，可是证交法其他很多条文都没有配合修法，所以你还是会到处看到核准两个字。那是因为其他的法条没有配合二十二条去修正，这个修法上的疏漏的关系。好，所以四十条的文字是写说，有价证券募集的核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已经不是核准，现在应该是什么？申报生效。哦，申报生效。那我们的法条很多地方都还是写核准，这些只是修法的疏漏，二十二条改了，其他的条文没有配合修改。那四十条这个条文精神很好理解，不要拿我主管机关的把关作为保证证券价值的宣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只是把关你当下你来申请那个当时有没有符合法令而已，我不是在帮你审查你这家公司的股票会不会赚钱，而且我没有办法帮你审查你的未来，我只能审查你的现在，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呢，在那个发行的审查上面哈，我们有申请核准制、申报生效制两套制度。那我们刚刚说呢，过去七十七年之前全部都是申请核准制，七十七年到九十五年之间呢，开放了一部分采申请核准、申报生效双轨制。那九十五年之后呢，就是全面采申报生效制，就是我们现行法的条文。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看我们现在的申报生效制这种特殊的状况。

让我坐在那。